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喂，好，欢迎大家回来学生主场，继续有 Ventus 和身边的 Emilia 这个法律界的新晋女神。不 要说这样的 事，跟大家呢就在这里分享一下一个即法律界的点滴。好，这个 okay， 那上集我们就上节啦，我们就讲了一些很比较严肃的话题，讲回究竟在这个法律界这个法律系是不是代表就是关心政治啊，定是即是怎样，定是不是个个都会跟戴耀廷剃头啊，这样那可见其实他都剃了的，所以现在就找顶帽呢就遮住。 哇，是啊，做尼姑 这些就假的，这些 是假的， 这些就假的了。 是啊，你都秃头啦。 原来法律系呢就真的个个都会这样剃头，其实即讲开又讲，其实剃头真普选即有什么用呢，即是同一个 大帽都可以真普选， 同一个剪指甲真普选有什么分别呢，即系我唔系好明嘅咁样。咁今集我哋就会讲翻啲即系轻松少少嘅话题，都可能大家会有兴趣去讨论多啲嘅话题啦。就系呢一个，其实咧，我发现咧好多即系一般嚟讲咧，即系我哋见到读 law 嘅或者读 medic 嘅人咧，最第一个反应就系觉得呢啲系咩咧？笋盘啊 ，OK， 系 好多时，譬如啲女仔吓入到去大学又好，乜都好，都会好想识啲读 law 嘅男仔啊，或者读医嘅男仔，因为觉得会呢啲 我都想食啊， 即系将来系啦，咁啊将来会搵到食啊，或者系叫做即系点样社会贤达啊咁样样。咁正所谓即系有句说话叫近水楼台啊先得月，咁你作为自己就 系 一个读 law 嘅女仔咁样样，咁会唔会系即系喺认识未来嘅律师呢一方面有一个优势啊，或者系 咁一定有噶， 即系点样，即系你个。睇下你分享一下，即系你个系里面个情况系点样？ 咩啫？咁你身边嗰啲同学全部都系 咁多唔多？即系多唔多？咁即系 多唔多会 同翻啲 law 友一齐即系读 law 嘅？咁一定有噶啦。但系你话多唔多？我唔知道，我见好多人都系可能中学就一路拍住拖上大学， 中学一路拍住拖， 或者系咯，我都见好多医生律师配噶，即系系咯， 一个医生一个律师咁样。 系啊，咁样咁。冇噶，咁你 读医啫，唔系一定做到医生噶嘛，大哥。 读医差唔多做到医生嘅， 读 law 唔一定做到律师， 唔一定做律师，系啊系啊。 你读完 law 系嘛？你读完 law 可以变咗出唱片噶嘛？可以 系， 系咪？读完 law 可以饮奶噶嘛？ 系啊系， 系咪咁讲先？ 香蕉嘛，系咪？ 系咪？ 系啊。 咁即系都多嘅呢个情况。 我冇话多，我点知啫？我唔通做统计啦。而家边个同紧读 law 嘅？你个女朋友、男朋友都系读 law 嘅？ 咁你自己，你自己有冇对啲系里面嘅一啲男同学啊、 师 兄啊嗰啲有兴趣？ 咁一定有啲兴趣噶啦，社会贤达嘛。 点解即系有即系有即系会吃香啲？因为有冇应该咁讲？有冇啲读紧 law 但系而家其实仲系单身嘅男仔？ 有一定有噶啦。你问你啲问题一定有噶啦。 点解咧？即系唔系应该系笋盘嚟嘅咩？ 咁挂住读书咪大佬啊！ 即其实可能仲有好多是等待大家发掘的， 是啊，有的。 咁如果即一般的女同学，可能佢想去沟呢啲嘅， 系 读 law 嘅男仔咁样样，咁有啲咩渠道呢？其实佢哋就 佢都读 law 咯， 吓、 啊，去图书馆邂逅咯， 系去图书馆邂逅，即系冇啲咩机会可以系去。 唔识，唔识呢啲男女关系嘅。 你唔识嘅？ 唔识噶。 咁啊！但我听闻你咧，都住宿舍噶嘛， 系啊系啊，你听闻系啊。 O K， 咁啊嚟讲咧，就讲开呢一个拍拖嘅问题啦，咁 样吓。 咁啊，即系呢个喺宿舍里面咧， 系 因为近日咧呢、這个 Poly 咧就传出咗呢个宿舍变成呢个监狱嘅事件啊。 系 有冇听闻噶？ 好似冇啊！你讲 即系就话有一啲好严谨嘅宿规咁样样，就话又过咗唔知几多点咧，就唔可以有啲异性嘅人咧就去到间房嗰度。 啱啊啱啊！ 咁就话佢咗进入咗呢啲房间咧，就代表你将会发生一啲咧系唔恰当、不道德或者系唔正当嘅行为，咁你就以后唔使住住科噶啦。 系系。 咁啊奇怪嘅，唔知点解同性又唔会发生呢啲嘢嘅？ 系咯，点解咧？ Okay， 即系。同性呢就可以在那间房里面呢就 做乜都得噶啦， 做你爱做 的事，做 roommate 又得，系咪？ 做完爱回家再睇爱回家都得嘅，咁所以就 即呢个就唔明啦，即呢个就变咗性倾向嘅歧视啊，系嘛？点解同性嘅伴侣系嘛，或者同性嘅同学仔就可以一齐喺间房嗰度过夜咧？ 系点解咧？ 咁点解异性又唔得咧？咁样样？ 我真系知道咧，即我都认识有啲系即系 gay 啊或者 les 嘅即朋友咁样啦，咁佢哋都宿舍，哇！佢哋真系即系拍晒房咁样， 跟住咧。 咁咪佢哋嘅小天地囉， 即係呢个实预演同居係咪 係啦， 预演占中嘅 friend， 咁即係冇啊，咁诶 Poly 我唔知啊，我就 想咁，所以就我反而就想话，咁其实中大嗰个宿舍有冇咁严谨呢？ 你唔係你都住嘅咩？ 咁我而家唔係学生嚟㗎嘛，咁要好似访问你咁样嘛，要 我有冇咁严谨，唔係我睇下个别宿舍囉，咁有啲一定严谨啲呀，咁有啲咪可以有啲窿窿罅罅，咁咪可以捐入去咯。如果屈蛇嘅话，因为我就一定有得住嘅。我 咁多唔多呢啲情况咧，即系你有认识，即系多唔多人都系会， 其实都 会带埋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啊上去房间就一齐温书吓，或者系 系啊，总之一齐相处咁样，系咪 啦？即系可能研究一下，即系点样做一啲。有关的研究咁样吓，即系做身体检查嘅，究竟点样做啊？咁呢啲其实都可能有时需要去实习咁样噶嘛，系咪先？咁有冇多唔多呢啲情况？ 吓，咁我成日都听到有嘅， 听到， 即系啲唔系， 哇！真系 咩听到？ 夜晚黑瞓觉嘅时候，隔篱点解会传出一啲？ 有啲人咩个书院啊嘛，啱啱落成啊嘛，唔系咩？好似听讲话，有个和，唔系冇，有个书院啱啱落成，就带咗个。 咁你自己你会听到隔篱房亦头有声听到？ 我就冇听过人哋有声，咁但系我就成日都。听讲话人哋会听到隔离咁样咯，即可能有时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度就 post 一个 status 就话，即 Can you shut up 咩？即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啊？我真系好 dry 啊！嗰啲就系听到隔离房咯，咁样咯。 你自己有冇试过 啊？冇啊， 冇试过，冇试过。 点会做啲咁嘅嘢？ 唔知啊，咁你哋攞嗰啲，可能平时读书压力大啊。即系又要追求社会公义啊！你知而家土地 破坏规则咁样， 土地供应不足啊，咁样咁嚟讲，咁就冇办法噶啦。咁宿舍嚟讲，一个比较好嘅地方，系嘛？ 你觉得系咩？ 咩啊？ 你觉得系咩？ 我觉得咩系嘛？ 即系你认同你啱啱你 喂，咁土地供应不足啊嘛？ 哦，系。 咁宿舍嚟讲，就要睇下。即最烦咧，就系而家我哋通常啲宿舍就唔系单人房， 系啊， 通常嚟讲就双人或者三人房嘅。 啊 ，OK， 咁你咪要同你个 roommate 去夹咯 ，OK， 咁除非你 我都知道呢啲嘢， 除非你同你 roommate 本身就系 情侣啦，就系情侣啦。 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就要去夹咯，即可能你要同佢讲话，喂，今晚咧不如你。挂唔挂住屋企人啊？不如翻去饮下汤啦，屋企人不如挂住、啊。 我知道咧，可能有啲 roommate 咧，佢会即系比较唔识做或者点样啊，即系话喂，你今晚挂唔挂住屋企人啊？所以翻去啊？ 唔挂 喎。咁你不如你去温多啲书啊？我都冇考试，温咩啊？翻嚟使唔使买埋外卖俾你？买耐啲，唔使啦，好快啊嘛，即系比较唔识做咩点算？我都听讲，唔知最后点。 最后点？最后就。 唔知道啊。 OK， 咁啊，即系譬如可能又或者要咁可能咪再识做啲咯。其实可能真系唔识做一个，其实系佢，已经其实可能个 roommate 暗示紧你。咁你想我去食饭，我都要有饭钱 的。你试过咩？你试过咁咩？ 我 roommate 就同我都好配合嘅，即系譬如佢同 你两个好配合， 即系佢同我讲， 你哋两个系咩关系先？唔系你讲下你哋两个咩关系先 ？roommate 咯。 咁仲有你配合咩先？ 唔系咁啊，而家讲紧啦，咪即系佢同我讲到问我挂唔挂住屋企人嘅，我话我挂咁样，咁啊自己就可能会其实都有其他嘅，通常我就唔会即系翻屋企嘅，咁可能去另一层其他同学嗰度屈一晚蛇咁样样咯，咁OK，咁但系有时你配合我，我又配合你嘅啫，咁到第二日可能到佢挂住屋企人嘅啦嘛。咁讲先 ，OK， 咁所以就大家呢个互相配合咯，系咪？咁所以就，咁你同你 roommate 有冇叫过你翻屋企食饭啊？ 唉，我可能成日都要翻屋企食饭。 即系你成日都俾佢叫。 我挂住屋企啫，我挂住屋企啫。唔系、 okay, okay ， 喂，你讲起呢样嘢咧，我谂起即系你话 roommate 同 roommate 夹嗰样嘢咧，因为我上个 sem 咧就去咗呢个美国 exchange 啦。 去咗美国 exchange， 系啦， 即系呢、這个。 美國 exchange。 系啊，跟住咧做咩咧？系啊，咁咧， 我唔记得啦，你继续讲 啊。系啊，咁我都 好似有啲嘢想讲。 哦， 咪讲埋先。 咁我都听讲过咧，佢哋美国嗰边嘅即系呢方面嘅 roommate 嘅纷争咧，系可以好比我哋香港更加即系多元化。 点解咧？ 咁即系例如你 知，我知啦。 咩？你俾我讲，你知咩咧？ 唔系你讲， 你咪好醒咧？ 你讲， 唔系咁咪试下。咁即系你搞到唔记得咗，系啊，即系例如你知佢哋美国咧好尊重呢个自由噶嘛，即系或者唔同嘅宗教啊，唔同嘅性取向啊 ，whatever。咁但系佢可能有时啊，万一有个即系可能比较冇宗教，咁啊个人比较开放嘅一个外国人，咁啊同咗另一个可能系伊斯兰教嘅或者虔诚嘅基督徒嚟嘅，咁样去拍房咧。咁佢就连话，哎，不如你翻屋企食饭啦，咁样呢一啲咁样嘅举动咧，都可能会感到好难堪啊，令到佢个另一半，哦、即系个佢个 roommate 好难堪。 梗系啦，你大佬喂喂，呢间房你好地地要喺我间房嗰度去拜呢个真主，系嘛？喂，咁我梗系唔妥嘅喎，系咪？喂， 即系佢哋有少少上升到个宗教啊，即系 喂系啊，你知道 嗰啲嘢斗争。 喂，有时可能喂，讲真讲真都可能会惊惊地嘅，尤其是而家嗰个恐怖袭击嗰个 ISIS 嗰样嘢咧。 咁唔好 over general 啦。 唔系，即系唔系我唔系话，即系我唔系标签话所有伊斯兰嘅教徒都一定系恐怖分子啦咁样。咁但系可能都会即系有啲罩忌噶嘛，即系自己如果个 roommate 真系一个咁嘅伊斯兰教。 唔系讲呢样嘢，唔系讲话宗教唔合，系话个宗教 ban 咗呢啲，佢哋觉得非常之唔道德嘅行为。咁或者甚至可能更加严重，可能佢本身系个虔诚基督徒、虔诚伊斯兰教徒咁样啦。咁但系个同伙可能系同性恋嘅，咁佢带个同性嘅伴侣翻嚟，佢就会即系好 uncomfortable， 好唔舒服咯。咁我因为我同啲 warden 咧，即系咁咪嗰啲咁嘅 hall tutor， 即系嗰啲可能学生系社监嗰一类嘅即系我叫朋友啦，咁啊倾过偈咁样，咁佢就话佢哋要处理嗰啲问题咧，最严重通常都系呢啲，即系 roommate 之间嘅纷争，而呢啲即系宗教 单人房咪几好 啊？佢哋系好多单人房噶， 系咩？香港好少好多单人房。 即系佢哋，即系我去嗰度啦 ，at least 咁啊，私立大学嚟嘅，咁佢就中意掠你水咁样，咁就会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房间嘅类型选择嘅，咁可能有啲成个 apartment 咁样，咁啊两个人咧就 share 一个直头好似成个 flat 咁样咯，即系有客厅、有厨房、有厕所，佢有两间房咁样，咁呢啲就会可能冇咁尴尬咯。如果你面对即系无论系私隐问题，定系你话你想呢啲即系做呢啲嘅事情，咁都可能会冇咁尴尬咯。咁但系你话我哋香港其实通常就系、是、你 either 就一系单人房。一系就 土地供应不足啊嘛， 一系就两个人同一间房咁样噶嘛，两张床隔条走廊嘅啫嘛，咁有几种咯，有佢哋嗰度多啲 apartment 啊，单人房啊，咁系咯，咁会好啲咯。 OK， 啱啱想讲咩咧？唔系我就话咧，我原本以为你讲话呢个即系。roommate 之間嘅紛爭咧，我以為就係咧，可能係即係可能譬如舉個例，原來啊，個 roommate 要帶個女朋友翻嚟啦，點知原來個 roommate 係都中意佢嘅，咁啊變咗咧呢一個就會有呢個三角戀嘅情況。你知外國好普遍噶啦，呢啲係嘛？即係同性 諗埋啲咁戲劇性嘅 伴侶係嘛？喂，咁係嘛？不過講開又講咧，即係翻嚟香港咁樣先睇啦。咁其實就即系呢个宿舍里面咧，即系话，即系去即系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或者去带啲男女朋友翻嚟咧。其实我自己就听好多嘅。 系，咁、okay? 你自己有冇咧？ 我呢啲梗系经常都会带唔同嘅，系咪？即系经常都会系请唔同嘅朋友。 你好似啊！ 经常请唔同嘅朋友就上嚟宿舍短聚啦。OK， 咁啊，咁 啊，系咪好短咧？一分钟？ 唔系，一般嚟讲就系、是即系都系上嚟倾下偈啊， 系咪？ 咁啊，咁样咁，跟住上嚟探访咁，都好多时都会有嘅咁、样吓。咁啊，但系就其实即系啱啱想讲乜嘢咧？但系咧就如果系冇呢一个宿舍嘅朋友咧， 系 咁就麻烦好多啦。 系麻边方面麻烦好多咧？ 即系短聚呢方面啊？ 短聚呢方面， 短聚呢方面就麻烦好多，因为咧 有几短咧？ 咩啊？唔系个长短嘅问题。 系 咁，所以咧变咗咧，我即系喺度想讨论下咧，就系呢个冇宿舍嘅朋友，我发现咧，原来佢哋喺中文大学里面咧， 系 都有好多咧可以短聚嘅 空間嘅。 嚇，即係點啊 ？OK， 咁唔知道你有冇聽聞過啦？ 我唔明你講咩啊？ 因為中大咧就本身係一個即係呢個背山面海啦， 係啊 嘅地方，咁其實就有好多嘅叢林啊，好多嘅大樓啊，咁好多嘅山間小徑啊咁樣樣咯。 係， 咁所以有時我自己試過咧，夜晚黑翻宿舍嘅途中咧， 係俾人打劫。 唔係，沿途咧都見到啲神奇嘅影子咯、 啊。係即係咩？ 即係四腳獸咁樣。即系会佢喺度咁样咯。 吓、啊，你见过？ 我真系见过。 我未见过。 你未曾见过？ 我好少凌晨翻去。 你好少凌晨翻去嘅。 系啊。 O K， 咁你认识嘅其他即系拍紧拖嘅朋友啊，或者咩都好，佢哋系点样去维系佢哋感情嘅？ 吓、啊，喂，你个前、啊、你前面嗰扎嘢同你呢个问题，我想问翻你啊，有咩关 系 咧？ 唔系，即系因为你嗱，如果你有宿舍嘅，咁就可以喺宿舍里面短聚啊嘛。咁、啊、就讲如果冇宿舍嗰啲，咁点样去？短聚啊，或者点样去维持佢哋之间？ 吓、啊、唔知道我啲朋友都即系同我一样比较乖啦，好、啊、少会短聚噶、 啊。 你啲朋友咧？ 唔知道啊，我啲朋友多数都有宿舍啊嘛。 哦，唔系咁，我谂系好似一般都唔系话学生专有嘅，咁佢冇咗学生呢个宿舍呢个设施，咁佢咪好似一般人咁咯。 嗱、啊， 我觉得啊， 就是、 我觉得咋 佛光街咁样。 佛光街 咩？佛光街嗰啲都系学生嚟噶嘛，咁佢哋就冇办法揾到个地方，就唯有 系。咪可能系咁样咯。 Okay? 我点知啫？咩人听人哋全部和盘托出话俾我听咩？ 唔知道啊，可能你自己啲个人嘅经验啊。 冇喎、 啊。咁、okay? 啊，讲我系、哎，我经常都会喺宿舍里面短聚啊嘛，就系话。 哦。 OK， 咁啊，讲开又讲咧，啱啱既然听到你亦都讲话你有去到 exchange 啊咁样样啦，咁其实我自己咧，我自己就冇去到 exchange 嘅，因为点解咧？呢个又讲翻，因为我读中文啊嘛，读中文咧，我发现如果 exchange， 我想即系读嗰啲嘢咧，可以翻翻嚟，我 就一定要去中国， 我一系就去中国，一系就去台湾噶啦，咁不如唔好咁 exchange 做乜嘢咧？ 我都翻唔翻去噶啲科， 系咪？咁所以我就冇去 exchange， 但系我就想。了解一下其實譬如你讀 law 呢啲係咪好多都會去選擇讀 exchange 去 exchange 唔係喎好少㗎喎、哦、因為反而我覺得、啊、即係可能讀 law 呢嗰啲人呢比較即係有目標㗎佢個人佢、嗯、呢可能唔想即係我哋啲課程呢比較多啦、嗯、即係比較緊密咁樣咁佢可能唔想miss 咗啲課程因為我哋如果去 exchange 呢你除非你真係去啲全部 credit 都可以返返嚟嘅即係你嗰啲即係可以中大會接受翻你嗰啲學分啦，如果唔係你就基本上一定要 defer 噶啦，基本上因為即係一定要延遲你個畢業咁樣，咁就好多人都可能唔想啊，咁咪。 但因為我以前理解就好似話啲唔知讀商科或者唔知讀呢啲神科啲人咧，佢就好多都要一定去 exchange 啊，咁就去擦靚 個 bus 嗰啲咯， 擦靚個 CV。咁你嗰個係反而唔使，即係讀 law 反而唔需要話。 好似係成績好就得噶咯。 成績好就得，咁點解你又會選擇去 exchange 咧？仲要去到美國？咁远 咧？点解啊？好多原因噶，好难讲噶。咁啊，一开始系因为自己唔小心报少咗个 IELTS 啦。咁、 嗯、 变咗即系 IELTS 咧，就你又可以去英国啊咁样， 欧洲 啊咁样啦。咁、嗯、啊，就报咗 TOEFL 咁样、嗯、，TOEFL 就系美国嘅，即系啲咩 language 嘅 requirement 咁样。咁就後屘都覺得，即係其實你去 exchange 唔係淨係話學業嘅咁樣，咁都有好多其他嘅，即係點講啊，體驗噶嘛。咁你可能去下個地方啊，了解下嗰度啲文化啊，咁樣即係都係另一種嘅體驗方式嚟噶嘛，係咪？咁我去美國，我自己之前冇去過啦。咁又哇，好似話美帝喎，好勁咁樣喎，咁梗係要去下睇下啦，咁樣咁啊去 咗。你就重陽尋美帝啦，咁樣。 係啦。 咁頂你有冇啲係就係會去完 exchange 咁啊識咗個洋腸咁樣？ 喂，真係有喎、 啊。係啦。 真係有喎、啊，嗱，我自己又識咗個啦。 啊，點樣？ 啊，唔係，咁咧，唔係，我真係聽過咧，係唔記得邊個話俾我聽啊，話去咗日本啊。 日本 系咪啊？跟住咧，我自己谂紧嘅，即系去咗日本之后咧，就真系识咗个日本妹、哦， 识咗日本妹， 一路 keep 到咧毕业之后咧，个日本嗰个女仔咧就嫁翻翻嚟香港、哦， 嫁翻翻嚟添， 系啦。咁啊，我亦都有听讲过咧，就有啲可能喺美国，即系可能去啲欧美地方咁样、嗯、难啲维系啦。咁 我有一啲朋友咧，真係真嘅，唔係我嚟噶，我個朋友。 我啲朋友即時 嘅。唔係，咁去美國咧，即係真係咁啱又喺美國喎。咁咧佢就即係透過呢啲而家手機嘅應用程式咧，識咗幾個即係短聚嘅朋友咁樣啦。咁就真係會。即係好似半拍拖啊，有時又短聚下咁樣咯。咁就，但係呢啲就佢即係點講咧？嗰位朋友咧，佢就有一路 keep 到個關係嘅。 唔係唔明你講咩？即係 有某幾個，即係點講？佢有短聚下咁樣，咁又真係可能認真咁樣識咗個咁樣啦。 其中一個 咁之後就 keep 到嘅。咁但係 keep 到之後咧，又 但係佢要翻香港啊嘛。 翻香港翻完香港 點 keep 過咗一陣咁又分咗手？你知 long 啲其實好難噶嘛，好多事情會發生噶嘛。 咁即係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咧，如果你係 keep 住 A 零咧，即係你喺香港發現自己發唔到圍咧。原来你都可以选择咧，可以去外国噶，系嘛？ 吓，点解？ 咪你讲啊，去到外国即刻就可以识到洋肠啊！即系会唔会其实关唔关事咧？即系你讲到仲可以识到几个，系咪因为佢哋外国可能嗰个文化开放啲啊？ 咁佢我可能系咯。咁同埋再一样嘢嘅，即系咧美国咧，即系唔系美国或者啲外国人咧，可能某一部分咧会有啲 Asian 嘅即系。即系喜好咁样，即系觉得哇，一世人食到一次亚洲妹，哇，好特别啊咁样。咁佢就唔理你三七廿一嘅，即系可能有时系咁样。 咁有冇啲调翻转男仔去到沟到鬼妹有冇噶？ 我自己冇听过， 冇听哎呀，咁即系 我自己冇听过。但系女仔去到识到外国嘅男朋友或者外国嘅，即系总之一啲。 即是有些是会真的为了去抠洋肠所以去 exchange。 我又不觉得是为了抠洋肠的会不会啊我一定是啦。 你说你都有抠 洋肠。没你讲一下笑啫、哦、你关什么事啫 ?OK, 不是那听众都想了解一下。 没听众想了解 咯。OK, 那么即原来就这个就是原来去 exchange 就可以都有一些的体会。 是可以 的。一方面你可以认识到人家怎样去拜真主啦，系咪啊？ 唔系咁，有好多嘢嘅，唔好浓缩到咁样。 咁啊，亦都可以去沟女啦，沟仔啦，沟女难啲系嘛，沟仔啊易啲啦，咁样样。咁呢个咧就可以俾大家都翻去参考一下啦，咁样系嘛。仲有记住就系咩咧？仲有毒咯，原来仲有好多嘅男仔系有待发掘。 系啊， 靓唔靓仔嘅先嗰啲，定系全部毒卵咁样样？ 喂，我唔想评论人哋个样，我觉得你咁样讲人哋嘅外表，即系唔系几啱咯。 即系都系可以 正正常常咯。咁你笋你咪就睇个样噶嘛？ Okay, 你靓仔有乜用啫 ？OK， 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去认识呢啲嘅法律界嘅未来嘅翘楚咧， 系 咁你就唔需要做香港小姐。以前啲人成日以为要做港姐先识到律师，而家唔需要啦。你只需要问 Emilia 咧，佢喺边间图书馆可以见到嗰啲法律界嘅翘楚咧多啲就得啦。 我唔系好知。 OK， 咁啊，我哋今集就去到呢度先。好多谢 Emilia 今日上嚟 啊，唔使 同我哋倾偈。OK， 咁今日到呢度，下个礼拜再见。